笑得很痛，街角的情歌点唱起我，那时候你多爱我，旋律一样感动，为何现在距离好沉重，街角的情歌点唱寂寞，三分钟一个时空，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，这就够 坐在路口咖啡座，你笑着点头，他牵你的手，很高兴你也好过。 如果你听关于爱的一段话，爱是一种责任，我不是碰不到更好的，而是因为已经有了你，我不想再碰到更好的。我不是不会对别人动心，而是因为已经有了你，我就觉得没必要再对其他人动心。我不是不会爱上别人，而是我更加懂得珍惜你。能在一起不容易，即使你不是最好的，甚至不是最适合我的，但却是我最珍惜的。那个人是你最珍惜的吗？你正在用你的方式珍惜着这份感情吗？这世上有一种可恶的东西，叫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得到了呢记得要好好珍惜，没得到的终究是没缘分，不要总是东张西望的，小心啊错过了身边最重要的。记得哦，爱是一种责任。好了，来听歌。 想念太多是因为遥远，看片风光又能怎样，收集无数春天的信仰，也比不上你我想。爱是无法分离的感觉，是城上的空气，是醒着做梦。但我问自己，少了你心剩一半，呼吸再多，痛却很慢。在一起多 收悲欢抱的大象，爱有总和。 总和的重量，我们在一起很好。会自己承受，不是啊，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落魄，只懂得付出不知闪躲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我却不愿意落魄，总是放感情杀不了我，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，曾经要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，真心剩下几种结果，都成了你要我用什么去抵抗，曾经要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离了，几乎相信你的不同，结果呢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，

江湖招募令告。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 江苏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，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-2、3118-3。 生活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进入到8点钟的时段，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。接下来会听到张学友的一首歌，经常会觉得张学友的歌声不光是深情的，还是酷酷的。你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这种酷酷的、帅帅的感觉吗？来听一下张学友的这首《如果不爱你》。 你喜欢我，到底是否事实？你眼睛不看我，却看见我面前哭泣。如果不爱你，我怎么会哭泣？无非不甘失去，只想到尽最后努力，想到说对不起。我知道曾经伤了你，记忆瞬间一页一页翻过去，这个你不是你，我当初的你。多少爱过的人却不可以变朋友，还是想他出不够，却不回头，说出口我能够承受，若你不难受，我没有流泪的借口，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其实想到足不够也不会走，这温柔更像是诅咒，还爱你的我直到最后竟然一无所有。想逃避，却像是真的没关系。如果不爱你，我怎么会着急？我非不肯失去，才想到就最后努力，想到说对不起。可是我已经伤了你，记忆瞬间一页一页翻不去，这个你不是你，说爱我的你。多少爱过的人最不可以变朋友，还是想到足不够却不回头，说出口我能够承受，若你不难受，我没有流泪的借口，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其实想到足不够却不回头，这温柔 天空，爱本来就跌宕起伏。

爱情，越得不到越讨厌这一刻亲密，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就让我孤单好像爱情，越得不到越讨厌这一刻亲密， 最好的感情，最好的爱情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。有人说啊，什么是最好的爱情？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找个人一起生活，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没有秘密，没有出轨，没有不开心，性格不合适可以磨合，习惯不一样可以适应，只要都有一颗想一直走下去的决心就好。这样的爱情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吗？这样的爱情需要非常纯粹的喜欢，所有的不合适都可以磨合到合适为止。当然了，总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，你们一定有不合适的地方，有的多有的少，两个人多一点包容，尽可能的幸福的走下去，谁都不想分开，不是吗？只要感情是坦诚的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祝福你拥有这样一份纯粹的感情。 OK， 继续来听歌。 呼吸呼吸，没有你的空气，也没有模糊我自己，和你分离让我更清醒，我轻轻呼吸呼吸这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，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，那快乐太清楚，才衬出现在的孤独，不能拥有全部，只拥有回忆，是受苦还是礼物？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空气，思念几乎让人窒息，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，我不能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勇气，不真真心把你忘记，我和寂寞越来越熟悉，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，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，别离的苦痛在回忆里还有甜蜜，我慢慢呼吸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我需要多一点空气。

看不了。